语法概念。 not until 放在一开始时，后半句要实行倒装，所以 was any excavating done 这是一个倒装句，它正常的语序应当是 any excavating was done， 所以说 not until 放在他们这句话之前了，所以句子实行部分倒装。所以我们要理解为啊，正是到1763年才开始了发掘工作。那我想呢，这句话的作者呢可能也给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啊。But it wasn't not until 1763年应该后面加上一个 that was 什么什么什么。当然我想要作者在这里不加 that 的主要原因呢，是让大家了解这是一个倒装句。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 Nice getting you here and see you next time. Wow.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wesome,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请大家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冬奥明星短道速滑选手韩晓鹏。韩晓鹏在2006年都灵奥运会上一鸣惊人，决赛中以 250.77 分力挫群雄，以完美的两个动作获得了都灵奥运会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的金牌，这也是中国第一枚自由式滑雪项目的金牌。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更多有关于韩晓鹏的英文介绍。 Born in 1982, 韩晓鹏 is a freestyle skierwho competed at the 2006 Winter Olympics in Turin of Italy and won gold medal in the men's aerials event. He also won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in 2007. Despite these, he has yet to win a World Cup competition. 现在呢，我们来学习几个单词。首先是 freestyle 这个单词啊。那听到 freestyle 这个单词，很多朋友会想起饶舌音乐那个 freestyle 啊。像前段时间说唱明星吴亦凡在节目中，他就会问选手，哎，你有 freestyle 吗？给我来一段 freestyle。 其实他所说的 freestyle 是指即兴发挥的意思，所以在 hip hop 说唱中， freestyle 就是即兴说唱的意思。那么在滑雪运动中呢，这个 freestyle 就指的是自由式的滑雪。韩晓鹏 is a freestyle skier，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自由式滑雪选手。好，再来看另外一个单词叫 aerials， A-E-R-I-A-L， aerial， aerial 的意思呢是空中的、航空的、空气的。那么在这个后面加了一个字母 S 之后呢，就是天线、空中技巧的意思。那么在刚才这句话中是指空中技巧项目。 He won a gold medal in the men's aerials event。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